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2集，结盟二。咚的一声，沈妙拨开罩在头上的披风，谢景行已经用帕子擦拭着手。地上，谢长昭仰面躺倒，大睁着眼睛，显然已经是没气儿了。谢景行出手果断狠辣，沈妙还是第一次见他杀人，却见他神情平静，并未有一丝异样，不由得在心里喟叹。他把披风递给谢景行，谢景行见状，扫了他一眼，别过头去。 你自己留着吧。 沈妙顺着他的目光一看，却发现方才同谢长昭挣扎的时候，衣襟都被谢长昭撕坏了，眼下大喇喇地袒露着，连肚兜都能瞧得见端倪。他一愣，随即心中将谢长昭骂了一顿，倒是将谢景行的披风罩在身上。谢景行的披风于他来说太大，前面的扣子扣不上，沈妙弄了半天也不好。谢景行见他迟迟未反应，转过头恰好见着沈妙还在弄披风的扣子，便走过来在沈妙面前蹲下，从披风的领口里抽出袋子替沈妙系好。他的手生得十分好看，骨节分明又修长，系袋子的动作灵巧又温柔，如果忽略了一张冷脸外。沈妙抬眼瞧他，谢景行的睫毛生得极长，垂下来的时候锐利的目光变得柔软，倒显出几分难得的温和。他专心致志地打着结，却从头至尾拢着一张脸，好似心情不佳，却不晓得是谁惹到了他。打完一个结实的蝴蝶结后，谢景行还未站起身，沈妙说道， 其实你不用杀了他的。 他说的是谢长昭。谢景行其实并没有必要杀谢长昭，谢长昭说的没错，他虽是庶子，可到底也是谢鼎的儿子。虽然不晓得谢景行留在明旗究竟是为了什么，可是这样肯定是会给他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的。 他看了我的脸，不能留活口。 谢景行道。沈妙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根本没人要看谢景行的脸，从开始到现在都是谢景行自己主动把面具拿下来的。谢景行根本就是对谢长昭动了杀心，又何必找这么个牵强的理由呢？ 日后少出门，我来得再晚点，今日你就出事了。 谢景行说这话的时候微微蹙眉，合着冷脸，倒有几分谆谆教诲的模样。沈妙一时无言，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， 我爹娘大哥他们现在怎么样？ 沈家军全都出动，定睛挨家挨户找过几回，都无功而返，没人猜到你藏在临安侯府。 谢景行顿了顿，又道， 罗坦伤得很重，一直昏迷不醒，高阳已经去沈宅救人了，听说眼下情况不错。 罗坦受伤了？怎么还伤得很重？ 中了刀伤。 谢景行侧头瞧了沈妙一眼。 你不知道？ 沈妙摇了摇头。 当时我被打昏了带上马，后来出了什么事儿都不知道。 默了一会儿，沈妙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看向谢景行。 罗坛受伤不行，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 谢景行有些莫名。 什么意思？ 沈妙心中一动，罗坛受重伤昏迷不醒，自然是不可能见到谢景行，也不可能同谢景行说自己对他的托付的。那么谢景行眼下过来救人，是他自己的主意？沈妙一瞬间心情有些复杂，倒是谢景行眸光微微一闪，忽而靠近沈妙，双手撑在沈妙的身旁，几乎是将他拢在怀里的姿态。他扬唇道， 听你的意思， 你让罗坦找我了，向我求救。 沈妙把他推开，知晓谢景行聪明，瞒也瞒不过去，就道： 只是觉得你有这个本事，况且身份也足够便利，我让罗坦来找你，说好了是一桩交易，那你救我出来，我自然也会付出相应的酬劳。 酬劳？ 谢景行满不在乎道： 沈家贴出万两黄金，不过我不在乎，大梁国库多的是，你能付得出什么？ 沈妙咬牙道： 只要不以身相许，自然都是可以的。 谢景行挑眉看他，叹道： 原来是这样想的，莫非你在提醒我你想嫁给我的事实？女子当婉约含蓄，你这样不好。 沈妙唯有冷笑以应对： 算了，救人与我只是小事一桩，我也不为难你，酬劳简单。 谢景行盯着沈妙，似笑非笑道： 写诗弹琴，做糕点，做针线，暂时就这几样吧。 换一个。 本王就要这个。 谢景行拒绝了沈妙的话，似乎是觉得地上有些凉，又将沈妙拉了起来。 眼下不能送你回沈宅，你一共失踪了三日，外面流言漫天，此刻回去难免被人猜疑，我安排人送你去公主府，容姨会帮你。 沈妙怔住，看向谢景行问道： 荣信公主也知道了你的身份？ 谢景行摇头： 宁其人里你是唯一一个。 沈妙就沉默了。谢景行看着地上谢长昭的尸体，眼中闪过一丝厌恶，忽闪道： 不过今日我为了救你出手杀了人，难免惹了麻烦，此事因你而起，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，你是我的盟友，明白了吗？ 我好像并没有同意。 我同意就够了。 谢景行心闪，打了个响指，从外头走进两名黑衣人。 搬回去。 谢景行用脚碰了碰谢长昭的尸体。沈妙诧异： 你要他的尸体做什么？ 谢景行挑眉说道： 有堪大用。 野衣和南齐二人将谢长昭的尸体运出去，也得亏谢长武兄弟自己建了这么个密室，连临安侯府的下人们都不知道，密室挖通了地道，可以从里面直接出到外头，走起来竟也省事了许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